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界》第374面，374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。又曰：是故唱阿弥陀三字，灭无始重罪，念阿弥陀一佛，成无宗佛智。如帝王一诸顿现无尽宝珠，弥陀一佛素满无边信德也。这段文还是阿弥陀密室所说的啊。经文越说越精彩，让我们对弥陀名号无量无边的功德能有所了解。前面说的很多了，可以说全是称心之谈。唱阿弥陀就是我们高声唱佛号啊，他的功德能灭无始重罪。我们每一天都在唱念，无始劫以来的重罪是不是真的灭掉了？好像没有，不但是没有啊，似乎是增加我们的罪业啊。所以现在有人排斥佛教，排斥阿弥陀佛，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情？我们从前面一直学下来的，心里就明了。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会目宗门大德用这个话来考验学人，教下敬宗也不例外呀。念佛你会念吗？怎么叫会念？怎么叫不会念？这要搞清楚啊！如果没有搞清楚，你就说经上说的话不灵，是假话。如果你要懂得，你就相信经上的话一点都没错。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决定得生。那会念才行啊。会不会的标准，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云通章给我们简简单单8个字的开始， 标准就建立了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这叫慧念。这样念佛，确实念一声佛号，经上讲的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这两句没做到，这两句话要是做到了，程度高的是理一心不乱，次一等的也是事一心不乱啊，不是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没有这么大的功德。啊，什么叫都是六根？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舌是把它收回来。孟子说过一句话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孟子这一句话可以用来注解都是六根。孟子懂得了，这大圣大贤，我们的六根是往外跑啊，啊，眼往色尘上跑，啊，见到色相，呵护自己。心意的就起贪爱，不适合自己意思就起排斥，啊，这是眼呢，一天到晚往外跑啊，确实把它收回来，眼不要往外跑啊，不要往色相上跑，收回来。回来去看什么呢？回来看自信呐、啊。而不要往阴身上跑，收回来。观世音菩萨是用这个法门，梵文文自信，信成无上道。回头来就见性了。往外跑啊，你见的是色尘、身尘、六尘啊，六根缘六尘，这是造轮回业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而且造的这个业都是罪，罪业啊，果报在三途。非常可怕啊！一根也是念头，是思想，它缘法尘。什么是法尘呢？前五根落谢的影子，这叫法尘啊，我们一般讲印象，他在想啊，眼耳鼻舌身离开外面境界了，他在想这个现象啊。今天看到某个人，遇到某一桩事，啊，他在想这些 乃至于我们看电视、听广播，也是六根向外奔驰，没有人懂得把它收回来。收回来就变成一心，执行一处，执行一处，那就是禅定。禅定不是盘腿面壁，真正的禅定是智心一处。所以你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，经教里常讲啊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你二六十中全在定中啊，用这样的心念佛，还静念，静是什么？不怀疑，不夹杂啊。我们念佛里面夹杂着妄念，把功夫全破坏了，不容易啊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说了很多，就讲念佛功夫。一般真正念佛，在念佛堂念佛，一支香，中国人从前没有那么多钟表啊，念佛堂时间用什么算呢？用香算，长香一个半小时啊，普通一般的香是一个小时，这叫一支香。一支香里面还有三五个杂念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印祖说功夫算不错了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堂至少念三年以上啊，一支香呢可以减少到三五个妄念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支香里头一个杂念没有，那是什么样的功夫？为什么会有杂念呢？你放不下吗？啊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。有这些夹杂，我们念佛不但不能灭罪，而且增加了罪业，增长罪业。增长什么？就你还没托佛了，你的心不真不诚啊，为什么呢？六根没有收回来，不真不诚啊！你用的是妄心，你不是用真心。你说你有没有罪过？啊，对经宗法门还持有怀疑的态度。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里头打了很多问号，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？阿弥陀佛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也答对的问题啊。这些问题，佛绝对不会怪罪我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不在地球，从来没有人去看过，往生的人也没有回来做报告，一去渺无音信，怎么能叫人相信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这个法门虽然是多次宣说，无量寿经啊，可是从来就没有人把这个事情解释得清楚。所以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啊，这个法门佛自己也承认难信之法了。难信能信真不容易啊。难信能信是什么缘故呢？过去生中曾经修过。底蕴深厚啊。这一生中又遇到了驾轻就熟，是这么个道理。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多数人很难接受。啊，那为什么古大德我把这一桩事情啊，详详细细讲清楚了。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古大德是真讲清楚了。古人的心比我们现在心静。妄念没有这么多啊，我们就拿这个手机来做比喻。手机没有发明之前，手机发展年数不多啊，这最近几年啊，我看顶多不过二十年了。三十年前没有手机啊，就算三十年，三十年中国人家一世，手机发展之后，人被这个东西干扰扰乱，超过上一个世纪的人，就是三十年前的人，妄念至少要超过100倍。你心怎么会定得下来？如果再往前推30年，电话还没有发展，无线电话没有，都是有线。啊，还有总机跟你接线的。二次大战时期。啊，所以你知道外面社会上像发生的新闻的时候，一般至少都是一个星期才能够听到。 不像现在。现在资讯发达，全世界哪个地方出了一点小事，一个小时之内全世界知道。这是人自己害自己。古人说得好啊，知事多时烦恼多啊，识人多处是非多啊。你认识人多了，是非多了，知道事多了，烦恼多了，你心怎么会清净？你怎么能够毒舍六根？毒舍六根首先的办法，把手机丢掉，把家里电话线切断，啊，这是毒舍六根必要的手段。一个团体一两个手机就够了，专门有负责向外联络的人，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，不重要的不必说啊。古人说得好，临动千江水呀，不动到人心。要知道心如止水呀，这是最好的境界。佛菩萨的定功深，那个没有话说，他动静一如。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地丝毫不染着，这叫功夫。我们没有这等功夫啊，那只有最好的办法，拒绝外缘。啊，他们有这些科学技术，啊，发展这些媒体，日新月异。我有权不接受啊！啊，我不看你这些，不听你这些，保护我们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。这样念佛一句，你跟信德相应啊。一声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不多啊。为什么呢？邪不胜正啊，罪业是邪。你一念佛号是真，邪不胜正啊。一真能敌万邪，那就超过一万啊，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念阿弥陀一佛，成无宗佛智。无宗是没有止境的啊，我们通常讲无量无边无数无尽，说不尽的大福大智。那为什么不念阿弥陀呢？我们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 那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一天到晚什么事情最重要？念佛最重要啊！念佛成就我们佛报，成就我们智慧，智慧跟佛报都是无止境的啊！真正修大福、修大智，无过于念佛。这些他不相信嘛？佛在经上讲的太多，讲的明白，讲的透彻啊，众生确实烦恼习气太重了啊，他听，你不能说他听不懂，可是你也不能说他真听懂，真正听懂就照干了，他真干。我们讲经教学53年了，我是学佛第7年出家，学佛7年出家，我讲经是在家学的，所以出家就讲经，教佛学院。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啊，金灿佛寺法会从来没参加过啊，老师教导我的一些原理原则，我很得受用。佛在经上，你会常常看到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我们就要认真反省，我每天在想什么？想什么，这个境界它就现什么。境随心转，相随心转。如果你天天想阿弥陀，你的相怎么会不好呢？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好呢？阿弥陀佛，金刚不坏身，天天想阿弥陀佛，你自己不知不觉就是金刚不坏身，你自己不知不觉相好庄严，心想什么？天天想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现在地球上所有灾难自然就没有了，至少你居住的地方不会有灾难。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没见性啊，力量是有限的。这个力量能够影响到我居住这个地区啊，众生有共业，化不了全世界的共业，能够抵得过这一个地区的共业啊。这个城市居民100万人。你一个人修行，真正念阿弥陀佛，这100万人的时候都不会遭灾难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！所以你要如理如法了。这问题不会念呢，没办法了。 一念佛那个心呢，不像念佛人的心啊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，所以你转不过来啊。这一句阿弥陀的佛号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一句名号代表圆满的自信，圆满的心得啊，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的经论，无量的法门，一句名号全包括了。啊，同学们如果问我，我每天念的是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我讲哪一部经就念哪一部经，决定不看别的东西。无论讲什么经，我都念阿弥陀佛。都回归阿弥陀佛，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学佛这么多年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感恩呐。干老师的恩，干护法的恩，啊，感一切众生恩啊！一切众生成就了我，他们不知道，我自己清楚啊！啊，赞叹我的众生，他成就我，他在考试我，我听了生不生欢喜？如果听到赞叹就欢喜了，我就堕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把我的烦恼勾引起来了，欢喜是烦恼，喜怒哀乐爱无欲叫七情。烦恼啊，毁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好人啊，好事啊，他在考我，我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有没有怨恨心？如果有怨恨心，我就错了，我的清净平等就失掉了啊，怎么经不起考验？所以你要是会修，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。啊，我这个方法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以后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印证的，这是正确的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始终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叫真干啊！啊，对一切众生生感恩的心。啊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！啊，他是用的什么心与我不相干，不必去打妄想。 啊，最重要的是我生什么心。啊，别人什么样的心行来感，我用什么样的心行来应。感不重要，应重要啊。啊，应里头带着烦恼，带着愚痴，带着傲慢，错了，那你错到底了。啊，永远不离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三宝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一阿弥陀佛就是一清净平等觉，所以清净平等觉里头无量的福报，无量的智慧。啊，我学佛60年了，有很多人听到这个话不以为然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净空法师自己一生流浪啊，居无定所啊，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。啊，这算是福报吗？世间人看福报都是看名闻利养，都是看到财富地位啊，种种享受，错了。那我要问你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福报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智慧？释迦牟尼佛一生有没有住处？没有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一个道场都没建立。过的是游牧生活。啊，每一天晚上露天的大树底下坐一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而且大树啊绝不住2个晚上。啊，第二天选择另外一棵树。避免对这个树的贪念。所以树下一休。不可以二修，日中一时啊，圆门托钵，在我们中国人去乞丐的生活，他有福报有智慧吗？大福报，大智慧呀！我学佛的那一天，张家大师就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我很听话啊，真的老师听话真干了 啊福报是什么？心里头没有挂碍呀，身心清净。一丝毫不沾染，你说你多快乐啊！我们听到今天社会上很多人说压力太重啊，什么精神压力啊，物质压力，我感到我没有一丝毫压力，啊，李老师 在台湾住了38年，还建了不少寺业。啊，台中佛教联社，他老人家创办的，慈光图书馆、菩提医院，啊，还有老人院，两个托儿所，他办了不少事业。啊，在三个大学里头兼课。我跟他10年，我对他很了解，很不容易 啊有事业就要操心，菩萨心凡夫不行啊。啊，这么多事业，你怎么能保证你自己心清净？所以这是佛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。啊，佛菩萨到世间来是为大众服务的，是来成就有缘人。啊，菩萨来做护法，把这些善根在这一生成就的人，帮助他们修行，帮助他们开悟，帮助他们证果，帮助他们往生。啊，那不是凡夫，凡夫做不到。啊，所以李老师常常告诉我，古时候这名山宝刹住持方丈全都是再来人啊，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浙江天台山的方丈，智觉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，永明延寿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不是凡人呐！啊，我们学佛首先要知道自己，自己是凡夫，一定要守规矩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啊，规矩是戒律啊，今天的佛教衰了，彻底衰灭了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戒丢掉了，在家学佛没有做到十善业道啊，十善业道做不到，三规五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出家学佛，沙弥律仪没做到。啊，沙弥律仪做不到，比丘戒、菩萨戒也不是真的。这佛教衰了。李老师当年在世常说啊，有庙无道，不能行教啊。事出世间法，人才第一了。人才培养出来，至少要20-30年。 啊，今天最大的困难在哪呢？我们的根没有了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从尧舜禹汤，这有历史记载，一直到清朝的晚年，都懂得扎根教育。啊，民国成立以来这一百年的时候，扎根教育不仅讲疏忽了，没有了，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啊！几个人知道扎根教育？啊，中国人扎根教育是胎教，母亲怀孕的时候。直到小孩在怀孕期间里面，对于母亲的思想行为，他受影响，所以怀孕期间思想要端正，没有邪念，没有自私，没有傲慢，没有贪嗔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要有这些信息的时候，小孩在怀胎的时候他就学会了，就学坏了，你怎么教他？啊，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，这是扎根教育。这个教育谁负责任？母亲负责任。我们今天讲弟子规，讲感应篇，十善业，实际上都是母亲要把它做到，做给小孩看。啊，小孩一出生，虽然他不懂事，他不会说话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模仿，在学习。这真正是古人所说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啊，他在模仿，在学习。所以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啊，三岁也看八十，七岁也看终身。啊，三岁所学到的，八十岁都不会丢掉。啊，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啊，小孩要从六七岁开始教吃了，他已经学坏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，社会安定，国家长治久安，靠什么？靠家教，靠母亲，把小孩都教好了，都教成圣贤君子。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谁教啊？电视在教。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看电视，啊，电视在教他，教他什么？教他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啊，上学了，啊，在外国的学校，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。电脑除了他教学内容之外，他能收到很多的信息，小孩就收到。所以父母不教他，电脑教他。啊，现在家长头疼，小孩不好教。 学校老师们头痛，学生不好教啊，我遇到很多啊，是难了，太难了啊。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，能有圣贤君子出世吗？能有佛菩萨再来吗？佛菩萨再来也要受严格的考验，他能不能通过？通不过，他堕落了。啊，天天看电视，能不受染污吗？天天玩电脑，能够不动心吗？所以，今天我们讲学佛，讲的念佛，你用什么心在念佛？啊，佛经里面讲的是功德、利益、无量智慧、无量福德，一点都不假。可惜，你用的心，你用那个态度不对。大乘佛教首先叫人发菩提心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心的本体真诚，观经上讲至诚心，起心论里面讲执心，那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，我说的比较方便，我用真诚，啊，真诚是体，起作用对自己是自受用。用什么心对自己？我取的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经体上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对自己啊，用这个心来待自己啊。那就是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福报啊！福报不是财富啊，福报不是地位啊，福报是快乐啊，福报是欢喜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，这是福报啊。智慧呢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要去求，真正到清净到平等啊，无论什么人来问的问题，随口就解答了。啊，遇到有一些很棘手的问题，解答完了之后，自己想想，我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，没想到的啊，我怎么会答得这么好？自信智慧起作用，不是外来的啊。清净心、平等心通智慧啊，啊，它是真心呐 啊，不必要思考啊，不必要去研究，用不着。啊，用功没有别的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佛说了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，不管哪一个学法，学什么法门，我们遇到都是恭恭敬敬。 礼拜赞叹，修善财童子啊！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每一个人所学的法门不一样啊！善财童子无论见什么人，礼拜赞叹，这是对的。为什么？他通通都能见性的，就自己学哪个法门，那一定看自己的根性啊，善财修念佛法门。你看他参访第一个善知识，八十华严里面德云比丘啊，四十华严里面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，吉祥就是得的意思。啊，他代表初住菩萨。啊，他修什么法门？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善财童子参访，跟他学习，为他说二十一门念佛法门。二十一是表法的，密宗表法的，表大圆满。这二十一门展开，就包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通通回归到净土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看他最后的一个善知识，普贤菩萨。啊，你看头一个老师修念阿弥陀佛、波州三昧，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你看一头一尾，你就晓得善财求什么，他修念佛法门当中。五十一位善知识代表大乘、小乘无量无边法门啊，他参访者通通都知道，通通都明了，自己还是老实念佛啊。那为什么要去参访呢？成就后得知啊，无所不知，他才能教众生啊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喜欢什么就叫他什么，一丝毫不勉强。啊，到他境界提升到一定的层次，通通回归净土。啊，你看无量法门修成功的人，啊，证得别叫初地菩萨的地位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全到华藏世界去。到华藏之后，文殊普贤率领他们到极乐世界。你才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啊。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赞叹啊，毗卢遮那佛没有嫉妒啊！啊，文殊普贤是他的大弟子，是他的助教啊，把这些学生全带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知难信息，对极乐世界 知道难了，往生容易啊。他说你会念了吗？往生容易，知太难了啊！特别是这一句名号的奥义，真的是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，有一丝说不尽的。如帝王一珠，顿现无尽宝珠啊！这个比喻，世尊在讲经的时候常常用。这个地就是第十天，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，佛经上讲忉利天主啊，就是他。天王宫殿里面有罗网，啊，罗网每一个交叉的地方都系着有宝珠，每一颗珠子，珠子是圆的，能照见所有的宝珠。啊，所有宝珠都在一颗珠子里头，顿现无尽的宝珠啊！这就把这一颗珠比喻作阿弥陀佛，其他的珠子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。你念一佛这个功德，所有一切佛都在里面。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。念一切佛就是念一佛啊。那我要说我念阿弥陀佛，我不念阿弥陀佛，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行不行？行。释迦佛这一佛里头含不含是阿弥陀佛？含是，圆融的自在的，念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一心称念，你才能见性啊，二心三心就不能见性，你的力量分散了啊，只准许修一个法门啊。那一个法门为什么这么多佛强调阿弥陀呢？因为阿弥陀可以待业，一切诸佛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待业的。啊，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他不待业啊，他待业，别人不待业啊，不待业就难了。我们要把自己把这无始劫来业障烦恼习气要消尽，都要断掉，你才能成就。西方极乐世界不比，只要把业习控制住，它不起作用，就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古大德有个比喻：断烦恼，好比是斩草除根，啊，都要挖干净。待业往生呢，不要斩草，也不要除根，想用个石头把它压起来。哎，它不起作用了就行了。你说石头压草容易还是斩草除根容易？开悟正果成佛必须得斩草除根，斩草除根这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再办啊，不在此地办。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是学校啊，所以这个事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 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其他都是学生，诸善上人同学啊，那菩萨都是学长啊，啊，他有师徒，就好比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同居图是小学，方便图是中学，时报图是大学，长期光图是研究所，它是学校。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，极乐世界没有四农工商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非常单纯，啊，只有老师跟学生，啊，所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要知道去上学去的，毕业就成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是诸佛里头最好的老师，啊，最慈悲的，建造这个道场，就建造这个学校，完全是成就六道里面众生没有能力断惑的，成就这批人。啊，让这一批人说在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有缘了。啊，你真正能听懂了，能理解了，能肯定了，啊，死心塌地，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，一心专念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一成一切成，啊，一切诸佛所说之法，一切诸佛所修的法门，你就全得到了。所以说，弥陀一佛了，素满无边心德也。这个总结结得好啊。心是自信的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，是大圆满，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取得这个机会，不能错过啊，错过就太可惜了啊。啊，以上密室之说啊，这个上面的时候通通是阿弥陀密室这本书里面所讲的，顿开诸佛密藏，执行持名一法，摄盖一切法功德，专念弥陀，即可迅速圆满自性本具之无边妙德。念老接得好啊！啊，总结得太好了。这个事情诸位就明白了， 不是佛不慈悲，不是祖师大德不慈悲，说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啊，过去的人全都懂得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所以，除非是没有缘接触到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因为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，经典在世间流通的分量不多，能遇到的确实是很难的，啊，不像现在，成本很低，印刷很方便，啊，尤其现在用网络用电视，你说多方便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在一起学习。啊，许多同修常打电话给我，在美国的。啊，在中国的。在香港的。啊，在东南亚的。就是在欧洲的。啊，昨天还有人打电话给我。说法师昨天下午怎么去了一堂课啊。没听到吗？啊，我说昨天我们纪念老师，啊，下午做三十七年，这堂课就听了，啊，能够知道他们很认真在听，啊，这样的机会在过去没有啊，这个缘就没有了。啊，经本流通的量少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无量寿经，一印至少都是一万本，啊，多的时候印5万本、10万本，我们是这样印送的，这从前哪得了吗？从前印个10本、20本的就不得了了，啊，能够印100本以上的大户人家了。啊，以前这个书本，这个成本高啊，啊，全是人工。啊，我们要想帮助世人，啊，所以这一次《无量寿经》过去讲过10遍。啊，这一次特别选的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我是看他住得太辛苦了，住经的时候身体不好啊，身上有重病，这是拼着命在干的，啊，总是三宝加持，如愿以偿，这注解完成。啊，我们晚年才认识，啊，红船下老的会议本，在那个时代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他在国内，我在海外，啊，我们两个碰到了无限的欢喜啊，他欢喜我也欢喜，就找到一个同伴了，啊，他是夏莲老传给他的这个法门，我是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的，啊，李老讲这个会议本在台中讲过一遍，把他的讲稿给我了，他讲稿是没注，啊，我也把它印出来了，大概也有70万册，啊，在全世界流通，这个本子，他肯定 我也肯定。末法九千年，遇到佛法，能真正往生净土，一生成就，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注解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注解了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学习，啊，分享我所学习的心得报告，啊，我们成为演义，啊，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一生就得一部经就行了，啊。一步出去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你成功了。啊，成功第一个秘诀的条件就是万缘放下。啊，那一放下你身心自在，你快乐无比啊。中国古人说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。这个学不了不是多，深。经典的义理，深广没有边际。啊，我过去讲这个十遍，如果诸位要有时间你去研究，我讲遍遍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我自对我自己东西我不留，都是别人在搞，我不搞留自己。啊，当年做学生学教的时候，老师就不准我写笔记。啊，我们20多个学生，听老师讲经。老师把我的位置摆在第一排当中，跟他面对面，教我一心专注听讲，啊，不要写笔记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明年境界提升了，跟今年不一样。你写的那个东西都没用处，我想有道理，真是这样的。啊，境界年年向上提升的。啊，去年讲的东西跟今年不一样啊，不是一个境界，要它干什么？啊，可是对初学来讲呢，有用。为什么呢？以前讲的浅。越讲越深，越讲意思越广。啊，初学的人听那个就管用。啊，听这个比较吃力。啊，但是要听。啊，所以诸位听我讲的那些光碟录音带，你细听就晓得。年年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其乐无穷啊，法喜充满啊，啊，乐此不疲啊，这种快乐人间天上都找不到啊！真叫利苦得乐，他要没有乐，我干这个，我吃苦头干什么？我才不干了。啊，谁愿意吃苦啊？乐，真乐。啊，世间人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啊，这是迅速圆满自信本具之无量妙德。还原观上讲4种4个纲领。随缘妙用， 唯一有责，如何制止待众生苦啊？待众生苦，为众生做出利苦得乐正确的榜样。你给他讲他听不懂，你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，他就明白了。世间人迷惑颠倒啊，我们不学佛跟世间人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读了佛经之后才明白，才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想错了，做错了。啊，我们做个榜样，从罪恶、从苦难、从业障顺利的走出来，真正有缘人想学的人听到了看到这个样子啊，他要是走这条路肯定走得到，这条路诸佛菩萨所走的大道。你要相信他能通达自信，通达菩提，如上妙谛，直视佛智之境，正行此法了，实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讲得好，啊，妙谛，真理，现在人家真理啊，直接的，只是佛知佛见，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做了。啊，会学的人，善学就会学的人，一接触开悟了，悟佛之心，证如了，入佛之心，佛的教学圆满成就了。啊，这个法确确实实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你要真相信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那不信，不信就有麻烦了。又阿字观，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。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，这是阿斯观里说的。阿是语言音啊，全世界语言文字第一个母音就是阿。啊，所以从阿字出一切陀罗尼，陀罗尼是梵语，翻译成中国意思叫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啊，就像中国人平常讲的纲领，总纲领，总的原则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从一切陀罗尼呢生一切佛，这个一切 就是常说的无量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门门都能成佛道啊，方法门道不一样，可是你要细心去观察，方向目标是一个。啊，修行的秘诀是一个，秘诀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真正明白，这叫看破。啊，看破之后啊，你自然就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他就放下。啊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功夫啊。如果说你学了很多，啊，好像看破了，一样也没放下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你那个看破是假的，没看破，你要承认。这个开始太重要了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的习气往往觉得我学得很不错了，被老师用这个标准去一衡量，才知道一文不值，真的是假的，没放下嘛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放下。话也会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三心不可得，还是用三心，这怎么行呢？那跟诸佛如来，跟这些化身菩萨，乃至于跟声闻缘觉相比，都比不上啊！人家真放下了。人家真的自在了啊！我们还在搞是非人我，错了，错到底了啊！如果这一生再错，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？一舍人生，什么时候再得人生？得人生什么时候再闻佛法？这一个差错可能要经历很多劫，不是用千年万年来记载呀，要经过很多劫才会碰到一次啊。彭济清居士说的好啊，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这个缘分，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我们遇到了无量劫稀有难逢，你才碰到。那这个机会错过了，又要过无量劫。遇到要不能够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掌握住，就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再得来不容易。啊，能不放下吗？能不学吗？不学吃了大亏呀，继续搞六道轮回。真能放下，真能学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 佛号中一个阿字功德如是，故佛号之功德不可思议，明理也。你就明白了一个字的功德都这样不可思议啊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还得了吗？啊，关键回念啊！现在人学道学佛，乃至于学世间善法，真难。难在哪里？难在不会用心，错用了心，用妄心呢，不知道用真心。这个说法很深，不好懂。我们说的具体一点，浅显一点。现在人没有孝顺父母的心，不懂得什么叫孝，没人教他。没有尊师重道的心，没有诚信心，没有恭敬心，没有感恩心，没有谦虚的心，他什么都学不成。啊，孔子来教他没用，佛菩萨来教他也没用。啊，只是啊他听一听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种子而已，他所得的利益就是这个，但是这个利益也不可思议。多生多劫之后他再遇到了这个种子，会起现行起作用，他开始学习。啊，学习到一点点的寿命到了，他又走了，再过无量劫了，又碰到了，又再学一点点，难啊！常劫轮回啊，啊，黄念老做这个注解，揭露这么多的经论的原文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。这个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要去找这么多书找不到啊！啊，你读这一部注解就读了193种。经论上的重要资料，帮助我们破迷起心，帮助我们回头是岸，帮助我们坚定信心的这一生决定去净土，而且时间越快越好啊。啊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地球会有灾难。啊，我在往年在国际上旅行，啊，届时许许多多高阶层的人士从来没有谈灾难问题。啊，去年春天我访问了澳洲10个宗教， 跟他们接触，他们都主动提出灾难问题，我很惊讶了。去年六月，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团访问梵蒂冈，跟梵蒂冈主教团交流，在梵蒂冈住了两天，他们也提出灾难问题。我记得我是2005年访问过一次媒体的问题，那是教皇是保留。保罗就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，只谈宗教上的问题。所以去年这一年的时候，大家都把灾难摆开了，可见了大家很重视。去年八月，外国有一些五位科学家在悉尼做了两天的座谈会，我们学院好像派了有七八个人去参加，他们写了一份报告给我看，这里头有几个世界上知名的学者，报告前半段说到的是近代量子力学的一些成就，我们看得很欢喜，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他们发现物质的来源，什么叫物质？什么叫精神？越来越接近了法相宗的说法，证实了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跟科学的结合，爱因斯坦认为最容易的是佛教。后半部报告后半部呢，就是讨论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。美国布莱登先生他提出的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向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个灾难可以化解，不但能化解，还会把地球导向更好的未来。这话说的不错，跟佛经上说的一样。可是问题，这世界上人谁肯回头呢？谁肯断恶修善？谁肯改邪归正？问题在这里。这个问题跟我去年六月在梵蒂冈主教团会谈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谈的话了 意思几乎完全相同。应对这个灾难，只有靠宗教的信徒。啊，全世界，天主教、基督教合起来，他们的信徒合起来超过20亿人。啊，全世界的伊斯兰信徒、回教信徒大概有15亿人。啊，合起来30多亿。再加上佛教，佛教估计大概是有6亿人。可以到40亿。全世界的人口估计是65亿。啊，所以信仰宗教比不信宗教的人多。信仰宗教的人要能够回头，这个世界有救啊。啊，那要如何帮助宗教信徒？大家回头，大家发心，为这种事情做祈祷。啊，教廷通知全球的教友。啊，我们在讲经呢，通知我们经宗学会的会友。朋友们，啊，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30悉念佛寺是属于祈祷。啊，将这些功德回向化解灾难。啊，佛弟子应该要做的。可是祈祷啊，佛门里面金蝉佛寺包括30悉念都是属于祈祷。祈祷治标不治本啊。这个要晓得。啊，什么是治本呢？教育是治本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交流的时候，交流会上特别提出来，希望每个宗教都能恢复到教育。啊，把宗教回归到教育。现在社会人对宗教排斥。啊，说宗教是迷信。不能怪他们。他们没有过失。中国古人常说，行之心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我们回过头来反省反省，我们做得不好，让人家产生误会。那别人问宗教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？啊，我们说天天为大家祈福，这是迷信。那不相信有神。啊，但是我们想到，今天全世界的教育，把人都教坏了，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所。为什么把人教坏了呢？没有伦理教育，没有道德教育，没有因果教育。所有教育里头 都没有这些课程啊，所以我就提议我们宗教要走向教育，把这三种教育补出来啊，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伦理道德因果啊，我们能把这些东西普及啊，让我们这些新教的教友们大家一起来学，弥补现在社会教育之不足啊，现在教育样样有啊，缺德了啊，缺德的教育啊，所以社会动乱，感到地球在变，我们把这个德补出来啊，所以说我们做补缺的教育啊，它缺少就我们补出来，这样宗教对社会有贡献了，宗教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世界和平，帮助众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是现代宗教必须要去做的 啊，祈祷仪式可以保留，但是要以教育为主啊，这些仪规作为辅导，正足双修啊，啊，让宗教给社会大众啊要升起信心，宗教才有理由存在。如果不走教育这个路子啊，我是公开给大家讲我的看法，大概三十年之后，宗教会在这个社会上消失掉，没人相信了啊。这个教廷给我们做出了报告啊，他们有调查，最近这些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口比例啊越来越少啊，特别是年轻人啊，学科学的这些人越来越少了啊，所以教廷也担忧啊，宗教教育重要啊。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一生教学啊，30岁开悟之后79岁圆寂，没有一天不跟大家上课，没有一天不跟大家在一起分享，你这桩事情多重要啊！我们续佛会命是续佛教学的会命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诸位查查经典，没有做一次佛事，就现在这个佛事差不多没有一次也没有，没有做一次法会，他的法会就是讲经啊，也没有打个佛旗啊，打个禅旗没有，你在经典上找不到啊，那些事情是佛说过的，修行在过人啊，佛只是上课啊。啊，哪一堂课你听懂了听明白了你真照干，佛都赞叹啊，只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没有不得定的，没有不开智慧的佛法修学的目标是在得定啊， 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是在开悟、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他的东西有价值，学的人那么多啊，传了3000多年了，啊，照中国历史上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，啊，外国人讲2500多年，中国人讲的是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生于周昭王24年，啊，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啊。世尊入灭的时候是周穆王的时代，啊，79岁走的。是教育，不是宗教啊！啊，佛法变成宗教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怎么会变成宗教？啊，传到中国来，这个教育，佛陀教育，直接归皇上管的，所以它传播的快。影响的面广啊，中国人尊敬皇帝嘛，啊，儒家的教育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宰相管啊，所以它的范围限于私塾，限于国家办的学校。啊，不像佛教，佛教皇帝管，各个地方都有寺院庵堂，啊，传播广啊，对社会起了很大的安定的作用。啊，佛教伦理。伦理是讲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跟中国传统讲的五伦完全相同啊。佛法特别讲尊师重道，佛是老师，佛教我们的方法简单，非常扼要，一点都不复杂。法门虽然多，经论虽然多，佛只要求你学一种。啊，一经通了，其他的经你都能处理旁通。这是古代教学的方法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这李老师给我讲的。啊，学佛，学经典里面的教理，为什么理通了，一切都通？没有这个能力，学教义，啊，教义也是理，它有局限，你能通一部分，不能通全体。那比如说净土宗，净土宗能够通，其他宗就不能通。如果是教理，就全通了。不能学文字啊，学文字很糟糕啊，学一部就会一部啊，不学的你就不会啊。要明理，着重在开悟啊，那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